穿简讯，转眼一看还有巧克力，我手接球什么都做，陪我玩还陪我下楼梯，下雨时你就在门口，没有下雨还会要气球，这样的你让我感动，但是我想说，给我一点新鲜，给我一点改变，给我一张笑脸， I need you， 给你一点想念，给你一点考验，给你一点空间， I miss you。会有惊喜，蔷薇玫瑰还有康乃馨，才艺表演什么都有，变魔术我是靠小天心，下雨时你就等彩虹，没有下雨还会放烟火，这样的你让我感动，但是我想说，给我一点新鲜，给我一点改变，给我一张笑脸， I need you， 给你一点想念，给你一点考验，给你一点空间， I miss you。手也要给我天空，爱我宠我也要给我自由。 哦哦哦耶耶，哦哦哦耶耶。